是奶油付给他的， 对，名称付给他。 对，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也不要觉得我好狠心，好不好？但我就是很喜欢，怎么办？图八，大家赶快来看一看。然后呢，想要跟李荣取得联系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发图片的这个微博就是他的微博啊，你们可以找到他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来看到很暖心的美食的图片啦。今天真的北京太冷了，大家赶紧的啊。这个说到烤红薯啊，还有人说每一次都没有铺锡纸，烤箱底部的那个接盘啊，他可能还是接了一个这个，每次都要拿出来刷刷刷，还有网子也要刷刷刷。 哦，那它一定是直接放在网子上烤了， 然后下面接了个盘子。 因为每个烤箱几乎啊，就是加热管在如果就外露的话，那个都会有一个标配的托盘在加热管下面。 上面吧， 下面。加热管，反正我那个是我见过， 因为你上下都有管的话，那你那个托盘不应该是在下管的上面？ 对，下管的下面，就最底下。我那个是，但也有可能有的在上面接，那一定得提前做好工作，要不然你没用多长时间这个烤箱你就有点嫌弃它，对吧？就还是 因为我买的那个，刚才我也跟李荣沟通了，因为它那个还有蒸和炸的功能，所以我那个烤箱是没有露出来的管，就是整个箱体是可以直接擦的， 那样感觉很好清洁。 对，但是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呢，我现在我连那托盘我都不想擦，因为就真的是吃完了以后，比方说你烤个鸡翅或者炸鸡，你全部吃完了以后，你想象一下那托盘上面得留下多少冷的那个渣儿。 因为刚拿出来之后，你肯定不可能第一件事想的是刷盘子，肯定满眼都是 吃。 对，吃完了之后呢，盘子也凉了。 对啊，就很难刷。你总不至于很希望每天就跑到某宝上面不停地买新的盘子回来吧？所以这位同学啊，之前没有铺锡纸或者是这个隔油纸的话，现在这个习惯要养成了，好不好？我们就其实很小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解决后面很多的事情。 对， 反正我自己做这个炸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挺好的，我锡纸一拎。是吧，隔着那个棉手套咔一拎起来往一个盘子里一放就行了。这你吃的那个盘子也不用洗 啊， 基本上不用洗，它只是一个盛托的作用而已。 把锡纸折成一个小碗， 哎，对对对，就是窝起来嘛。 对，窝起来然后扣一个盖儿。 有人说草莓雪人一口一个多少 啊，这个真的 你跟我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咱俩的心情是一样的。对， 现在今年冬草莓刚下来，其实大家都很可在家里尝试都没问题，但是今年的冬草莓比往年要贵一些， 是不是产量的问题？ 可能 还是因为知道要做草莓雪人的人变多了。 可能还是还不够应季，可能再过两周没准会好一些。哎呀，我是比较一看就很居家的人哈，还得告诉大家哪块便宜， 对， 哎， 什么时候便宜。好啦，这个草莓雪人不管是你们找到李荣来学找他订，还是自己就是哎看完图就想在家尝试，真的特别可爱。微博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会教大家烤红薯。刚才还有一点点没有说完啊，烤红薯以及烤制其他的东西，在图片当中的这些美味都可以通过烤箱来制作。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哎，是这样，冰祖火，不是我那个，不是我那个空气炸锅，我做烤红薯，是我那个烤箱，就是。 有这个功能。 就是松某这个品牌，这个烤箱它本身是含了。蒸和空气炸再加上烤箱，它是这三个功能，你可以在某宝上面就找到，它就是一个比较小小的，所以它本来是个烤箱啊，前提它是个烤箱。空气炸锅应该不能做。 我还真没太用过空气炸锅。空气炸锅肯定是可以做那个鸡翅这些，应该是所以还真不太了解。 对， 可以看看那个空气炸锅的一些介绍， 说明或者是跟客服啊练问一问啊，问 感觉上应该可以，因为微波炉其实也什么，其实应该都可以。像还有啊，这个烤红薯，如果有的人会觉得那个皮儿烤出来还得剥那个皮儿比较麻烦，其实也可以在洗干净之后，把皮儿削了之后切成片儿。然后烤红薯片稍微厚一点点的，然后在烤的时候上面刷一层黄油，那烤出来也很好吃，脆脆的。 在红薯片上先刷黄油， 对，在放烤箱里之后 放烤箱之前刷一些黄油，然后中途拿出来再刷一些，然后再翻翻面，然后那样烤出来也不用包这个皮儿啊，可以直接就拿着吃。刷黄油其实是让它变得不那么硬，然后又更香，要不然就烤干了就变成红薯干了。 哎，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我今天回去要试一试，先买红薯。 这个感觉比那个要更快一些，因为这个红薯是整个的嘛，然后那个是成片的嘛。 对，因为你整个要烤透， 对， 就得刚才上半段李荣说了，得50分钟，200度。 对， 这个烤箱的温度200度的情况下要烤50分钟，很多人真的是觉得有点难等。但如果我们把它切片儿，刷黄油这样烤，大概节省一半的时间， 半个小时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如果有个别的地方没有特别熟，其实有软有硬，那么吃起来也很好吃，因为本身红薯也可以生吃的嘛。 嗯 啊，所以可以尝，也可以尝试这样 啊。但是中间还得再拿出来刷一遍， 对，看看状态，也可以摁一摁，如果觉得比较硬那再刷一点黄油，或者翻面的时候再刷一下。 嗯，好。哎，这个还有人说了啊，你看时代进步，生活也科技化了，烤红薯的味道呢有些许的变化，但是暖暖的温情还是在的。小时候奶奶烤的红薯甜又糯，冬日里面接过来捧在手里面就是暖手心呀。对呀。对， 大家都有小的时候烤红薯， 我小时候的记忆也是接过来这个甜又糯的烤红薯以后再让奶奶拿个勺子给我暖一会儿手心，然后呢只能暖单手心，因为另外一只手在拿勺子。对，这个不管生活进步成什么样子，总是会有一些美食可以勾起我们最初的那个 记忆。 对，很原始的记忆，属于家人的记忆，妈妈的，奶奶的，姥姥的，这样一些记忆啊，都是可以的。还有人问，烤红薯片听起来很好吃，但这个刷了黄油热量太高了吧。 会有一点，但是我每次在用黄油的时候其实我都没太考虑热量，因为它真的会很好吃，因为好吃的东西就是要有一些热量的嘛。可以刷一点点油也可以，然后如果想再低热量一些就刷一些玉米油，但是如果要不刷的话其实烤出来会比较干，其实口感会差异很大。 这个也是啊，这个热量呢肯定也是要考量一下。不能多吃，要不然我们就这 分享， 对，再忍一忍，就是忍50分钟吧，烤整颗的啊，这也没有问题啊。还有人说了，看我们这个图7当中的这个第一、大福字，说这个福字太适合过年了。 这是一个红色的新年的一个姜饼屋 啊。 姜饼其实冬天做的还挺多的，其实现在会做饼干的人我觉得应该不在少数吧， 用烤箱做饼干在家里面自己做。我觉得会 有 很多妈妈都尝试， 对，有小朋友的。 那 冬天为什么我今天列的有像图4和图7，都是那个姜饼。为什么说姜饼啊，包括图5是一个姜饼的配方 啊。 因为姜饼里面含肉桂粉和生姜粉，然后生姜粉其实冬天吃起来，这个吃起来这个饼干是它不至于辛辣，但是吃起来是很暖的，因为它含姜嘛。然后但是姜饼吧它本身硬度比较高一些，大家吃的时候可以这个蘸着牛奶，热牛奶一起吃，泡在牛奶里面是很好吃的。 哎，这个刚才我跟李荣还在讨论关于吃这个姜饼屋的问题啊。说实话，所有这些好看的姜饼造型的这些这叫甜品吧，我们姑且归为糕点，我往年我都是觉得这些东西只能看一看，这不是拿来吃的。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一块儿，我说这是硌牙吧，这太难了，我天。所以呢李荣说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发现要蘸牛奶才可以。 对，得泡一会儿才吃，才好。 所以这个福字的屋顶啊什么的，你把它拆了以后你得泡牛奶才可以。 但是实际如果画成很漂亮的姜饼屋其实是没有人再舍得吃的。 你就一直放着看吗？ 就看看吧。 不行，我们还是要发挥它实际的作用。我们是一个很实在的节目啊。总之了，如果你之前也有跟我一样的困惑，就说这个姜糖饼虽然好啊，然后因为它硬嘛，所以很容易做造型。 对，对于做搭房子来说，姜饼是很好，因为它不像曲奇那么酥脆，黄油含量那么高，然后它做这个房子，它其实是比较坚固的，颜色又是那种有点比一般的饼干要暗一些，有点就是姜色，有点茶色的这种颜色，所以它是很适合做房子的。包括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图七这个房子，姜饼上有很多小眼儿，可能强迫症的会觉得有点密集恐惧哈。 嗯， 因为姜饼在烤面积比较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给它扎一些孔，这样烤的时候它才不会就是不会那种不均匀的起泡。因为在烤的时候有可能这块凸起了鼓起来了，烤出来它就不平整，所以需要扎一些那个排气孔，让它烤出来的饼干更平整。 图五是李荣给大家列出来的可以做姜饼的这个原料， 原料的配方， 对，配方比例都在我们的图五当中，大家赶紧到微博上面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图了。同时呢，刚才这个扎眼儿小孔的这个建议非常重要，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妈妈说，哎，我们家这房子 对鼓一包， 对，平整，面包房啊，这是哎，你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没有做到，就 其实当烤面积稍大一些的饼干的时候，可能都需要这个步骤，不然的话它烤出来就是包括烤那个塔皮，当然可能自己在家很少自己去做塔或者派哈。如果要做的话其实都需要扎眼儿的。 好，你看还有人说，是啊，小朋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很乐意自己动手做小饼干啊，还用了我们的名字乐享呢，谢谢。还一边翻书一边讲解，成果也是棒棒的。其实我觉得在冬天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减少户外的活动了，对吧？跟小朋友在家里面啊，你看过节的时候一起来做个姜饼房子。 其实就算用做普通的饼干，其实咱们还可以再把这个饼干更美化一些，比如说图四可以自己拌一些糖霜，然后在饼干上画画啊，写字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会乐趣更多一些，然后包括招待朋友会觉得，哇，你这个饼干上还有内容。 哎，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喜欢画画的， 画个小雪花，然后很冬天的画个小鹿，或者做一个暖心的手套， 总之了就是他自己想画什么画什么吧， 对， 就是发挥他想象力的时候他又有参与感在里面。这糖霜有什么要给的？ 糖霜其实在家很容易做到，糖霜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加糖粉，蛋白就是蛋清。我这上没有列啊，应该是15克蛋白，然后加不到100克的糖粉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搅拌均匀，装在裱花袋里，然后可能没有裱花嘴儿，就是大家平时不怎么做，没有那么专业的东西，没关系，咱们拿剪刀剪一个小眼儿，然后直接在上面画画呀，各种挤呀， 对，就小一点的那个小孔就可以了， 对，小一点的， 哎，甚至其实我在想，要不然就直接拿比方牙签扎一下。它那个孔可能比你剪下来那一下要稍微小一点， 对，可以试试。 就让小朋友捏着就可以画起来了啊。还有人在说啊，这个红薯啊可以先蒸一下再烤，还可以烤紫薯，当然紫薯、红薯什么薯都可以烤了，先蒸一下再烤。你是缩短这个烤的时间？ 蒸一下再烤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提议。一个是缩短时间，能让它就是烤得更均匀一些吧。 好，还有人说配方已收藏，你看 要尝试，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爱分享的节目啦。你收藏了配方以后不要忘了，明年的1月1号，2019年的1月1号开始，我是在新闻广播100.6啊，下午3:20我们继续下午茶时段，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秘方的。还有我说一件，说小的时候就是在烧火做饭之后把这个红薯焖放在锅底，就是这个灶火下面，30分钟以后取出来吃，手也黑，嘴也黑。长大以后小时候的味道就只能回味了。 但是这样的烤红薯我觉得会更好吃，因为它那个是拿明火烤的嘛，它就黑，我觉得皮儿越黑然后里面就会越红，越有糖浆出来那种感觉。 对，一定是啊， 然后就会特别香。 是这样，确实有一些味道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只能回味呢，确实有一些是只属于 专特别的人啊，特定的一个环境下啊，包括特定的工具才可能出来那个味道的。但今天呢，之所以我们花了大篇幅来跟他讲看似很简单的一个烤红薯，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很冷的时候，尤其是在北京，大家工作节奏这么快，很